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持续低温蓝色预警，预计2018年12月30号到2019年1月1号，本市平原地区的日最低气温会低于-10摄氏度，继续发布持续低温蓝色预警，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北京阴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气温比较低，天气寒冷，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 路况信息。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车多，行驶缓慢。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车多，行驶缓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是2018年12月31号，也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了。每每到这个时候，我们总会感慨时光荏苒，岁月蹉跎，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不管是快乐的时光还是悲伤的瞬间，时间都在不紧不慢地前进着，不会为谁的留恋而多做停留，也不会因谁的厌倦而加快脚步。人生总有不如意的地方，也会有或大或小的遗憾。所有的愿望未必会实现，但并不代表我们不能有新的愿望。所以很多事情没有必要太过在意。在2018年进入倒计时的今天，让我们一起去繁从简，因为简简单单才是快快乐乐。就像电脑要定期清理杀毒一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把2018年令你不高兴不快乐的事情通通删除，只留下那些美好的瞬间，美好的记忆，回味那些2018年让我们最高兴的事儿吧。 2018年里，我有一件特别欣慰的事，它实现了我一个久违的夙愿。一只小小的口琴曾经承载了我的奢望和梦想。记得我还是在上小学的年纪里，听到邻居的大哥大姐吹奏口琴，当时特别喜欢，因为口琴小巧玲珑，便于携带，吹奏的声音还特别好听。当时我就有一个愿望，一定要想办法买个口琴。我把过年节的压岁钱攒下来， 把零用钱存起来，还偷偷的把买早点的钱省下来。后来被我爸妈发现了，他们知道了我的这个愿望，非常支持我，给了我一些零钱。经过2年多的努力，我终于买到了当时不足10元的口琴，当时真是爱不释手。可是我并不会吹口琴，拿着口琴里自带的简单的琴谱练习吹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虽然我很喜欢，也深知口琴来之不易，但是真的不会吹呀，我很是失望，悄悄地把口琴用手绢包好搁置了。但是我就是喜欢它，把它作为一种珍藏吧。2018年里公益学校成立的口琴班，我知道以后赶快报名了。我们口琴班的老师，他们从零开始教学，从每个音的吹息入手，老师要求非常严格，而且很耐心，还教会了我们口琴吹奏的技巧。我真是受益匪浅，我努力学习，认真请教，回家反复的吹练习，有几次把嘴边都吹破了，但是我还是坚持，我一定要实现我的这个梦想。在老师的帮助下，在我的努力下，我现在呀，终于可以吹奏出我喜欢的乐曲了。我和我口琴队的朋友们有幸参加了11国庆电台的录制节目，并且播放了我们口琴队的演奏。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特别高兴，我赶快把节目录下来，仔细听了好多遍，发到我的朋友圈，转告给我的好朋友还有我的家人，看到他们为我们点赞。你现在终于会吹口琴了，吹得真棒，你真潇洒。中秋佳节、重阳节、公益学校5周年校庆，我们口琴队演出了好几场，台下的观众看到我们一群60-70岁的队友们激情的吹奏，纷纷给我们鼓掌称赞，我们特有成就感，娱乐自己，服务社会，把快乐带给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2018年最开心的事儿呀，我家没有比这件事儿开心了，不仅开心，还是大喜事儿呢。我的宝贝闺女结婚了，他俩呀是通过同学介绍认识的，一见面呢就很有眼缘，交往了1年多后，我们家和亲家就马上筹备这既高兴又忙碌的婚礼，女儿女婿忙着拍婚纱照。经过两个孩子的精心策划，在我们两家人的共同努力下，今年成功地举行了婚礼。婚礼上办得红红火火，喜气洋洋的。在司仪的认真幽默的主持下，新郎穿着西服，扎着领带，新娘穿着漂亮的婚纱，伴着优美的音乐，满怀喜庆激动的心情走向舞台。此时啊，我的心情很激动，真是五味杂陈呀。结婚是我们每个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我们都应该经历。总之，女儿女婿的结婚了，是我们家最开心的事儿，解决了终身大事儿。让我们祝福他们幸福美满，白头到老，恩恩爱爱的过一生。 的事儿啊，还真不少。下面呢，我给大家说几件。这第一件事呢，就是我那小外孙子 从幼儿园毕业了，成为了一名小学生。看到他背着书包走进学校的那一刻，我想他真的长大了。这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半个儿，空军指挥学院的一名军人，今年光荣地荣立了三等功。他把立功授奖证书拿给我看时，对我说，如果没有您平时对我们的帮助和付出，我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荣誉，真心的谢谢您。我听了心里头挺美滋滋的。第三件事呢，就是我又走出国门，去到外面的世界看看玩玩乐乐。现在呀，我们的生活蒸蒸日上，有条件了，我们就要到外面走走，开阔自己的眼界。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如意，心想事成。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 2018呢，可以说是我最近几年，特别是退休后这两三年最开心最快乐的一年。怎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也和广大的中国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样，退休后就担负起了照顾第三代的大军行列当中。从14年还没有退休，就开始为照顾女儿的孕期，直至宝宝的降生，一直到17年的上半年，每天是起早贪黑，虽然辛苦呢，但也还算是自得其乐吧。可就在17年的5月份，突然查出了腺癌，虽然是早期啊，可也毕竟是癌症啊，犹如晴天霹雳，全家人呢都惶惶不安，马上做了切除手术。经过半年的心理啊和身体的调整，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为儿女活着，我们退休后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不能天天的窝在家里。于是就在17年的年末呢，加入了社区的合唱团，因为唱歌是我年轻时的爱好，在这个团体里又结识了一些要好的朋友。特别是18年的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加入了政法大学的昆曲社，开始学习了昆曲。可以说遇到昆曲啊，是我的一大幸事，我特别特别喜欢，每天都要哼唱，并且还在政法大学法学院的院庆上还上演了著名的昆曲剧目《牡丹亭》，那股开心劲儿就甭提有多高兴了。这一年呢，我又陆续参加了西郊口的艺术班，还有社区的读书小组等等等等，每天的生活呢也非常充实，白天呢参加一些活动，晚上陪外孙女玩，我认为这才是我们的天伦之乐。其实我说这么多呢，不为别的，只是把我的想法和大家分享。我们退休后也应该享受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 幸福就在瞬间，世界不再遥远，因为爱在身边没走远。海和蓝天交汇的终点，所有梦想为你而改变。时间封存昨天，回忆收藏思念，就像一道光线照亮我心田。你的未来请让我实现，每个瞬间都变成想你最好的每一天。好想带你一起去冒险，走到幸福最远的极限。好想把你留在我身边，陪我一起写下心动的每个瞬间。时间封存昨天，回忆收藏思念，就像一道光线照亮我心田。你的未来请让我实现，每个瞬间都变成想你最好的每一天。好想带你一起去。 一八年我们家还真有几件挺高兴的事儿，那我就说其中的一件事儿吧，说说我们给我爸我妈过生日的那些高兴的事儿。一八年三月呢，我妈是过93岁的生日，十月份是我爸过90岁大寿的生日。这天呢，正好又是周末，啊，我们这一辈儿的孙子、外孙子辈儿的重孙子们，20多口子加起来全都来了。就光看这一大家子呀就够热闹的了，男的一波，女的一波，老的一波，少的一波，重孙子一波，轮着呢给我爸我妈敬酒，祝我爸我妈生日快乐。等轮到重孙子们敬酒的时候呢，哎呦，祝太爷爷太奶奶太姥爷太姥姥生日快乐啊。哎呦，老人一听了这个，哎呦，乐得都合不拢嘴儿。哎呦，抱起这孩子，啊，吃这吃那的，高兴的不得了。其实呢，我爸我妈呢，现在牙也不太好了。这一大桌的菜啊，他们也吃不了什么了，但是他们看到我们又吃又乐的，哎，老人呢就特别的满足。最后高潮呢是吹蜡烛、切蛋糕、吃蛋糕。重孙子们呀，哎呦，一听说吹蜡烛，都拥到前来跟老人们一起吹蜡烛。看到我爸我妈，哎呦，那高兴劲儿哦，我呢心里也非常的高兴。我就想起小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我爸18岁就出去当兵了，我妈呢就跟着他走南闯北，真是挺不容易的。他们老两口呢什么也舍不得吃，把好吃的都留给我们。就是现在我爸我妈也是有什么好吃的总是想着我们。在这里呢，我感恩我的父母给予我们的爱和付出，我们呢用感恩的心回报我们的父母。等到晚上回到家呢，我把过生日的照片发到朋友圈后，陆续得到了众多朋友的祝福和点赞。哎呦，我当时特高兴，同时也特别感动。有的朋友还把照片发给了他的朋友，夸我的父母，说咱们以后也就照这样的活。父母的健康是我们做女儿最大的幸福了，因为他们的健康呢，我还能参加一些社区的公益活动。我妈老说我这挺好的，你有事儿就忙你的。我爸我妈呢，就是特别善良的一个人， 从来呢也不愿意给我们添麻烦，就我们这轮着去给他做饭，他还觉得特别的过意不去呢。哎呦，老说都麻烦你们给我做饭啊，每次走的时候还都要谢谢你。哎呦，我说这你谢什么呀，这不是我们都应该做的吗，这还用谢呀。我说你给我们养大了，现在我们该回报您了。在这里呢，我也感谢我善良的父母。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理想，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

对生活喊声暂停，发现片刻的美好，主动让座的红领巾，无私奉献的活雷锋，你可曾接受过他们的帮助，感受幸福？你是否也渴望助人为乐，变得阳光？让帮助传递 FM 107.3京城帮帮团，帮帮帮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进入这个时段依然是2018年京城帮帮团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那么在这剩下的20几分钟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来和我们亲爱的帮友们，我们亲爱的听众们一起来回味2018年让我们感到幸福温暖的高兴事。 真高兴，咱老百姓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咱老百姓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咱老百姓高兴高兴。 听大家都在说高兴的事儿，回忆2018年呢，我也有几件高兴的事，不过使我最高兴最振奋的呢，还是一个半个世纪的大聚会。我呢是老三届的，69年分配到了北京郊区的工厂，我在那里工作了几年就调回了北京，有的同学同事他们有的也都先后陆续调回了北京。那个时候别说手机了，家里边连电话都没有，所以呢我们也就都失去了联系。哎，忽然有一天呢接到了一个通知，是一个老同学他发起了一个大聚会，听到这个消息特别高兴，哎，特别激动。一看那天来的人真不少，得有150-160人吧。哎，大家见了面以后吧，虽然40多年没见了，都特别激动特别振奋，真是一切如故啊，大家拥抱啊唱啊跳啊，哎呀有说不完的话呀。哎呀，回忆的好多好多事情，当时其实说的最多的还是以前的事情，仿佛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年轻时代，想起了好多40多年前的事情。怎么说起来呢，真是记忆犹新，就跟发生不久的事情一样，越说越激动越说越高兴。哎，大家在一块儿呢，真是从原来的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分手，到再相聚，有的已经是白发苍苍了，有的身体还不太好，很多人也都当上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哎，都有了下一代的下一代。真是要说起来40多年真是漫长的，变化真是挺大的。可是大家在一起见面的时候好像都是零距离啊，怎么那么亲热呀，真是那个场景吧，就让我啊真是不能忘怀，给我一留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同学们都说了，咱也既然大家都联系到一起了，咱们不能再等40多年再相聚啊，希望以后咱们能够多多的见面，珍惜咱们现在那个、这个时光太不容易了，都是60-70岁的人了，半个世纪见个面，这以后咱们哪能再过半个世纪呀。大家当时唱了一首我也比较喜欢的歌，评剧，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 的承诺，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谁愿你的追忆有个我。 2018年，说说我最高兴的事儿吧。我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小学同学聚会的事儿吧。在今年的4、5月份上，我们小学同学聚会了。那个时候，我们年级一共有5个班，大约一个班差不多有50个左右的同学。在这次聚会上，我们5个班的同学基本上都来了。我们还邀请了我们的老师也参加了这次聚会。他们当中有90岁高龄的黄老师，他是教音乐的，还有翁老师是教语文的，还有苏老师是教体育的。老师们的身体非常的健康。在这次聚会上，我们每个班的同学都是即兴给老师表演节目。该轮到我们班了，我们班的同学就说，你歌唱得好，要不你代表咱们班表演一个节目吧。我呢也没有推辞，然后我就上台为老师和同学们唱了一首歌。唱完这首歌，同学们特别高兴，为我鼓掌。我们有的同学就提议，我们明年到这个时候还举行一次同学聚会。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呀，转眼间这2018年马上就要过去了。回顾这2018年，我最高兴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我大姐啊，今年已经80岁了。别看她岁数这么大了，她现在还学会了上网聊天，学会了视频聊天，真好。有一天他叫我过去，说妹妹你快过来，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说什么呀？说你快过来吧。于是我就骑着车就上了我姐姐家里边去了。到了那儿，他就告诉我，你看我都会视频聊天了，一摁这个咱们就是视频聊天，打开微信，对方什么样咱们都能看得见。哎呦，我说大姐你真棒，这么大岁数都80多岁了，真好，你真是与时俱进，真棒，我得向你学习。他的儿子儿媳妇儿孙女儿常年住在外国，那个时候通讯就靠打电话。现在呢，我大姐说了，有了这个微信，咱们上网聊天很快，一会儿就还能看到对方，多好啊。你别看我年岁已经大了，我也不能落后啊，咱们社会都在变化，我也要追上社会的脚步，勇敢地往前，像年轻人一样学习新的知识，这样咱们才不能落后年轻人啊。我说对呀，大姐，这就对了，咱们要现在活出老年人的精彩。 An empty street, an empty house, a hole inside my heart, I'm all aloneRooms are getting small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Oh yeah. And all my love, I'm holding on forever. Reaching for a love that seems so far.A little prayer. 说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可是这么多年我这个想去看看的愿望始终也没有实现。因为退休以后家里有多病的老爸老妈需要我来照顾，这一陪伴啊就是十几年。后来呢，家里又添了个外孙子，也需要我搭把手，这一来二去的，我这个走出去的愿望也就成了泡影了。看到同年龄的伙伴们都天南海北的去旅游，其实我的心里也是火烧火燎的。2018年夏天，我的一个多年的老同事说他要坐游轮去旅游，问我去不去。我想我能去得了吗？这一步迈不出去，可就永远迈不出去了。我一咬牙一跺脚，走吧。就在今年的7月，我乘着加勒比游轮出国旅游去了。这趟旅游对我真是特别的开眼呢。那个游轮那叫大呀，抬眼望去那个楼层有16层高，整个船上能装下4700多游客，再加上2200多人的服务人员，加到一块儿这就是7000人呢。整个像个小城镇一样。上了船以后，这几天玩的可开心了，船上吃的喝的玩的乐的真是应有尽有，什么冲浪啊，攀岩呐、跑车呀，什么瑜伽呀，泡温泉，体验空中飞行，还有每天晚上的文艺演出，整整5天啊，我们都没玩完。还有那船上尝不尽的美食，有一句话说得好，上了游轮胖3斤，这话真也一点都不夸张。这些个吃喝玩乐我就不说了，我最感慨的是什么呀，旅游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在船上，我亲眼看到了那么多的老年人踏上了旅游的行列，都争着走出去。我也更感慨有那么多的孝顺儿女，他们推着轮椅带着行动不便的父母走出去看一看。在那儿呢，大家伙来自天南海北，各行各业，虽然行业不同，地域不同，经历也不同，但是唯一相同的就是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那种喜悦，那种对生活的满足。有的呢是一家出行，儿女亲家搭伴儿；有的是40同堂，全家出动，年轻人推着父母抱着孩子，真是其乐融融。尤其是在最后旅游结束的时候，那个告别的晚宴上，船长带领全体船员载歌载舞，把欢乐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大家共唱一首中国歌曲《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这些服务人员啊，95%以上都是外国人，尽管大家语言不通吧，但是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都说旅游上瘾啊，这话一点不假。我坐了一趟游轮，海上溜达一圈，回来心情太好了。看着那些照片，我觉得我的心啊又那个活起来了。2个月以后，我又去了一趟青岛。这次出游啊，可真的使我切实感受到了改革开放40年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的享受和丰硕的物质成果。这短短的40年，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改革开放给我们的国家带来的富足和给人民带来的幸福生活，展望美好的明天，我坚信一切都会更好。 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灰飞，别去理会自我机会。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遗憾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你觉得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每到跨年的时候，好像少了些年轻时候的激动和兴奋，好像多了点焦虑和不安，你说是不是？好像每个日出，每一季春夏秋冬，每一次辞旧迎新，对我们来说都那么珍贵，都那么恋恋不舍。在2018年年初的时候，我有好几个愿望，到了现在一看呢，好像又有好几个愿望都没能实现。回想起2017年的这个时候，我荣幸地登上了北京榜样的领奖台。那个时候我想，要是能在2018年让我们的团队也登上北京榜样的这个光荣的领奖台，那该多好啊！因为我们的每一个成绩，每一份荣誉，都是团队全体成员努力和奉献的结果。你知道吗？我们都是不计报酬的志愿者。我相信我们是最棒的，总有一天我们的团队会成为北京榜样。我还曾经希望我的女儿在2018年能够结婚成家，可是她还是那么慢条斯理地走了她自己的路。我不催她了，我相信她的选择是正确的。我还想在2018年去一趟新疆或者西藏，看来也去不成了。还有在2018年我还想实现一个埋藏了很久的一个梦想，就是拍一部我们自己的微电影，这个也没能实现。虽然我有这么多的愿望都没能实现，但是我仍然觉得2018年我是非常幸福的，非常幸运的，也是非常难忘的。因为我有最最重要的一个愿望实现了，那就是2018年我和我的家人都非常的健康着，快乐着。有什么能比健康和快乐更重要的、更珍贵的呢？所以2018年我还是很幸福的。还有我们的公益学校在2018年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截止到这一年，我们已经招了11期学员，同时这一年我们又增加了好几个班，有无伴奏合唱、口琴、国画，还有打击乐队。你看着那些平时买菜做饭的老年朋友们在台上用锅碗瓢盆敲击出和谐快乐的那些节奏，哎，那感觉真棒。台上的人玩疯了，台下的人也特别兴奋啊！我看到老年朋友们的文化生活更加活跃了，我心里也是很高兴。2018年更难忘的是我们公益学校圆满地举办了建校5周年的校庆，有关心我们的各级领导，还有支持我们的各界的朋友和我们欢聚一堂。特别耀眼的是，在公益学校5周年这个历程中发展起来的98名志愿者组成的方阵，全体都带着志愿者证，齐刷刷的庄严宣誓，那情景，特别振奋人心。这些都是2018年给我的意外的惊喜，意外的大礼包。最重要的还是2018年我们健康。